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强降雨。先来关注河北方面，22号的晚8点，河北中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基本已经结束，根据河北省防汛抗旱的应急预案，河北省防只决定于2021年7月22号晚8点，在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廊坊、衡水、沧州、定州市及雄安新区等地中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经过研究，河北省水利厅下发通知，定于7月22号下午的6点钟终止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通知指出，目前河北省正处于防汛的关键时期，全省尚有21条主要河道正在行洪，22座大中型水库在蓝蓄调洪，223座小型水库蓄满溢流，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工程巡查的管护，强化安全运用，确保安全。 河北省邢台水文勘测研究中心2021年7月22号的晚上7点06分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北里和邢家湾站于7月22号19点06分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监测水位达到了保证水位的28.51米，水涨势，请仁泽区龙窑县、宁晋县密切关注河道水情，做好防范。 另外，记者从河北邯郸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强降雨，截止到22号，当地已经对山区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以及蓄滞洪区受洪水威胁的2615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 河北省气象台7月22号下午5点发布天气实况。7月22号傍晚到夜间，河北省本轮强降雨减弱并趋于结束。预计23号到24号，西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25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 河北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上午9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晚间的10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邯郸市、邢台市、石家庄市、保定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从7月20号开始，河北省大部出现降雨，各水库管理单位加强对水库大坝和起壁设施等重要部位的巡查，密切关注雨情、汛情的变化，对水库进行科学调度，多座水库提闸放水。具体内容请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石家庄共有4座大型水库、8座中型水库，为了应对强降雨，确保安全度汛，多个水库提闸放水，其中百草坪水库和下关水库在7月22日提闸放水，港南水库将于23日上午9点通过泄洪洞开始泄水。连日来，邯郸武安市普降大雨，局部暴雨，境内大明源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为确保水库及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上报邯郸市备案同意，大明源水库已经从7月21日8点进行泄洪。邯郸武安市水利局副局长尹增成： 当时呢，已经将近接近汛限水位，我们就开始泄了。这汛限水位180，原先呢，我们把大明源水库的放水流量呢，从20个流量每秒到30立方米每秒，到60，到昨天晚上220，最大到今天上午9点，用量放到1200立方米每秒。现在我们水库水位最高上涨到182.05，现在我们通过泄洪以后呢，现在已经降到181.1了。现在泄洪这个超汛限水位呢，超1.1米。 连续的阴雨天气，保定唐县西大洋水库水位在不断高涨，目前距离汛期的汛限水位只有3米的距离。水库管理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7月11日到7月22日，水位从127.25米上涨到128.99米。如果未来持续下雨，水位还将上升。 河北邯郸西部山区县连日降雨，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当地干部群众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我们来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位于我省西南部的涉县是全山区县，青漳河贯穿全境，连日的降雨使得青漳河上游形成径流， 来水顺势而下流入涉县境内，使得青昌河水位上涨，沿岸村庄多处设岗加强防范。涉县索保镇党委书记马志景： 针对这个青昌河沿岸，每个村里边安排10到5名，保证24小时有人员在岗在位，全部是实看实收，确保周围居民也好，或者是过路的这个行人也好，确保这个万无一失。镇里边机关人员也全部上村驻村，也是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这个在岗在位在状态。 截止目前，西固一乡已完成336户1261人的转移任务，疏通渠道1300多米，排查危房141所。东吴市水库是邯郸市唯一一座以防洪和供水为主、兼顾灌溉、发电等功能的大型水库，最大库容1.6亿立方米，承担着下游邯郸市区及阜阳河两岸7个县区250多万人口、200多万亩耕地以及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深高速等重要交通的防洪安全，是邯郸市防洪保安的屏障工程。水库管理处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连夜冒雨排查隐患和险情，确保水库万无一失。东吴市水库管理处副处长郭志奎： 目前水库已经准备了充足的砂石防汛物资，一旦有险情，水库能够及时处理，保证大坝安全运营，确保今年渡汛万无一失。 受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北境内部分高速、国省干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倾泻而下的泥沙堆积在高速公路上，最高处可达2米，导致交通中断。高速养护中心等部门在一线全力抢通道路，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带来的报道。 记者从河北高速交警石家庄支队了解到，西府高速共有5处路段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其中寨北隧道和2接峰隧道受影响较大。石家庄支队民警马书阳： 接近2米高的泥沙阻断了交通，我们紧急协调业主部门进行道路的抢通，另外一处基本上已经抢通，高压水车已经将路面冲洗干净，具备了开通条件。这里呢，经过1个小时之内啊，也会完全把它清理干净。 由于寨北隧道和2接峰隧道暂时没有恢复通行，高速交警采取在西府高速两段进行双向分流的管控措施。除了高速公路，我省境内国省干道的通行也受到了影响。记者22号早上从石家庄市公路服务保障中心了解到，连续2天的强降雨导致石家庄市西部山区平山、赞皇、景行、灵寿、鹿泉等县区内国道207线、省道平社线、省道横井线、省道正南线部分路段6处断交。石家庄市公路服务保障中心已连夜指挥各县调集人员设备，开展抢修抢险工作。石家庄市公路服务保障中心养护科张继斌： 平山线我们正在调用钢桥，准备架设钢桥，因为它那个路基冲毁了10多米深，保障那个车辆的通行。过水路面这块现在已经恢复通行了，山体滑坡这块如果它这个塌方风险降低以后，我们也会放开通行的。我们预计冲毁的路段在3天内会进行一个抢通。 天津方面，目前天津市也严阵以待，并启动了京津冀定期防汛联络机制，迎战防汛的关键期。我们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为应对北方地区超强降水增多，天津也做好防汛准备，各部门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并启动京津冀定期防汛联络机制，提前落实洪水预泄措施，保障行洪畅通，同时强化物资储备。眼下救生衣、帐篷等48类价值 3.2 亿元的防汛物资已全部到位，水务部门则根据近期降雨排水实际，及时调整增加市区排水设施设备，做到未雨绸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 落实落地各项防汛的措施，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准备，密切关注雨水潮情的变化，一旦出现极端天气，迅速统筹应急气象、水务、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的力量联合值守，形成合力。 接下来关注河南大暴雨。昨天下午4点50分，在经历了1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北京排水集团驰援郑州抢险突击队到达郑州，抢险队员奔赴指定的抽排地点，第一时间投入了抢险抽排工作。 按照指令，73名抢险人员分成了两组，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两处积水点进行排险。一组在文苑南路和七里河南路交叉路口，配置两组龙溪水作业单元及一组高阳城单元展开作业。三组单元抽升能力共4200立方米每小时。另外一组是在郑开大道配备一组单元进行了作业，抽升能力3600立方米每小时。 根据北京市的统一部署，22号凌晨4点，排水集团紧急组建了抢险突击队驰援郑州，进行应急抽排工作。为更好地完成抢险任务，本次突击队人员选用及设备的配置时，充分考虑了工作经验、长途驾驶经验、设备的适配性、抽升能力、油料、物料、维修、车速、路况、线路等诸多情况，为抢险队员配置了应急食品、饮用水、药品、防疫物资、消毒用品、纸巾、垃圾袋等物资。 据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截至昨天下午4点钟，包括北京蓝天救援队在内的北京市8支应急志愿者队伍已经赶赴河南参与救援，共计出队165人次，救援直升机1架，救援车辆64辆，救援船只大小50多艘，另外救援绳索500多，以及各种水域救援设备装备若干。 目前，白金十分钟应急服务队、通州区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北京市红十字军红救援队等正筹备前往河南灾区。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提醒参与救援和准备参与救援的队伍和个人，务必提前与当地的指挥部门取得联系，听从安排和领导，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有效地参与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昨天，北京蓝天救援队一行近100人、30多辆车到达郑州之后，和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紧急赶往受灾严重的巩义市米河镇进行救援。途中，面对路上电线杆倾倒等情况，救援队的队员们也主动配合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置。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在米河镇，可以看到这里大量道路、房屋被洪水冲毁，土地龟裂，泥沙遍地，电线杆、树木倾倒，电线与树枝杂乱地在地上缠绕，破损变形的车辆也随处可见。据当地居民宋女士回忆，洪水来前，他们接到政府紧急疏散的通知，虽然家里人全部安全，但家里的房子已被冲毁。上午，他的亲戚从外面买来大量的烧饼等面食，在街边分给同样受灾的居民。看到从北京、湖北等多地前来支援的救援力量，他感到很暖心。下午1点半左右，当地发现附近水库水位已超过警戒线，恐怕有溃坝风险，因此紧急通知救援队进行群众疏散。救援队在向高处转移同时，救助了行动不便的老人。车内，救援队也让所有救援队员和记者穿上福利马甲，所幸最终风险解除，虚惊一场。记者了解到，北京蓝天救援队到达米河后，迅速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进行对被困群众的救援以及失踪群众的搜索工作。未来几天，北京蓝天救援队还将继续配合当地展开搜索救援，同时进行消杀等工作。 记者昨天下午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北京西站始发列车停运增长到了101趟，目前这一停运数字达到了7月20号该站大面积始发列车停运以来的最高，接近北京西站途定始发列车总数的一半。 特别要提示的是，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去办理退票，旅客可以在30天以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是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是 APP 来办理退票。 近日，河南等地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交通运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记者22号了解到，交通运输部会同财政部紧急安排1500万元公路应急抢通资金，对河南因受灾受损公路基础设施抢施通移予以支持。 据了解，交通运输各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通保畅，全力恢复交通运输的生产秩序。目前铁路方面，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的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已经逐步恢复。 而公路方面，河南全省公路没有出现车辆大量滞留的现象，郑州周边的高速公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城市公共交通逐步恢复，41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均提前进行了人员设备的疏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地也未发生重大险情。 河南极端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多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抢险救灾形势依然严峻。按照军委部署，截至7月22号下午5点，中部战区共计派出44批次的救援梯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6000余人，民兵预备役10000余人，出动救援车辆和工程器械1400余台，舟艇170余艘投入救援行动。随着降雨向河南北部的移动，战区部队已开赴汤阴、祁县、卫辉、鹤壁等地12处险段执行任务。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支援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加大捐款力度。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钟，89家中央企业累计向河南省捐款现金达到了10.44亿元。 22号，国资委召开视频会议，要求中央企业进一步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的防汛救灾措施。会议强调，参与抢险救灾的中央企业要坚决服务大局、勇于担当，加大对重点地区防汛抗灾的支持，增派人力、备足物料、赶打硬仗、高效协同，大力支持帮助河南的抢险救灾。煤、电、油气、通信等基础保障企业要统一调度，快速响应，切实做好产品服务的稳定供应，特别是做好河南省和郑州市供应保障，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支持。 另外，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捐款热线010-8762-9827，010-6830-3636，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慈善协会献出您的爱心。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的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本次河南暴雨目前已经造成了33人遇难、8人失踪。如果遇到暴雨，可能遭遇哪些危险？如何自救呢？北大国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秦宇红目前接受了北京新闻广播专访时表示，暴雨当中最常见的伤害主要有溺水、电击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表示，在暴雨中最常见的就是溺水，因此他建议如果遭遇暴雨又在户外，一定要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地方站立。 水流很大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温度非常低，凉水中间一般人10分钟左右可能人就完全就体力耗尽了，哪个下水道或者哪个水口附近把人给冲进去了。首先呢是肯定往高处嘛，尽量躲开。 暴雨中第二种常见的危险就是电击伤。在洪涝灾害中，电力设施落入水中很有可能造成漏电的情况，尤其是电线杆附近经过的人可能会触电。 当你感觉到出现发麻，甚至肌肉出现痉挛，有可能就是已经附近有真的有电了，或者是看到周围有人不明原因突然就倒了，或者是突然就不能动了，都是已经被电到了。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尽量避开，不要盲目的上去脱救施救。如果要是确实有工具，我们有长的竹竿呀，就让你在远距离上把它跳开呀。 第三种常见的暴雨伤是皮肤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一旦遇到洪涝灾害，人和动物的生活环境都遭到了破坏，可能出现一些不常见的疾病。 一个是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皮肤有损伤，然后呢泡在污水中间呢可能会被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消化道传染病了，因为这种洪涝灾害完了以后往往伴随的就是瘟疫的流行，包括鼠疫、霍乱的里面是多见的，或痢疾。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卫生，发现动物的那种尸体啊，要给它及时处理啊，经常配备一些这消毒的设备啊。 秦宇红表示，虽然现在是夏季，但零度甚至夹杂着冰雹的雨中，人体长时间浸泡很容易失温，危及生命。如果不幸在水中，可以采取适当的体位保持温度。 如果是确实浸泡在一个相对温度低的水中，如果是单人的话，尽量把身体呢蜷在一起，为了保持体温。如果多人的话呢，大家最好是互相靠拢在一起呢，减少失温，

我知道他们为了这一刻努力了很久。如释重负是因为走到开幕式这一天真的不容易。用我家乡的谚语来形容便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去年在疫情爆发之后，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经过与各方不断的商议评估，最终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此后国际奥委会设定了三个目标，一是举办一届延期的奥运会，二是支持奥林匹克各方度过危机，三是强调体育在当今社会的作用。通过完成这三个目标，顶住了疫情的巨大压力，走到了今天。奥林匹克依旧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 昨晚，东京奥组委宣布，开幕式将按照原来的计划予以呈现。当天上午，东京奥组委以曾发表不当言论为由，解聘了奥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演出团队的表演总监小林贤太郎。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组委会将尽快寻找解决方案，并不会取消表演。 据日本媒体报道，奥组委再次认真研究了开幕式的表演内容，确认以下事实，即开幕式的演出均为各个领域的创作者经过反复研究创作的，并没有小林贤太郎自己一个人经手制作的内容，因此开幕式仍然将会按照原计划予以呈现，目前正在加紧准备。 河南暴雨让各地河南籍老乡寝食难安， 中原汛情牵动天南海北兄弟姐妹的心， 互助自救，洪水中那温暖的乡音，那有力的手令人动容。 八方驰援，专业抢险队伍、爱心志愿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灾抢险一线。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北京。记者昨天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满足夜间市民出行的需求，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从今天起每周五、周六采取延长运营措施。一号线上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61分钟，下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64分钟。二号线内环延长运营81分钟，外环延长运营94分钟，节假日另行安排。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完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北京市将建立申请改造诉求集中小区清单，并按季度向北京市通报。各区政府收到申请改造诉求集中小区清单之后，应以清单当中的小区为工作重点，安排属地街道、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组织业委会、物业管理企业、责任规划师做好入户调查，征集居民改造意愿和改造需求，并且在3个月内向北京市住建委报送诉求集中小区群众开展工作情况以及纳入项目的储备库情况。 通知提出， 居民同意治理、违法建设、治理开墙打洞等治理类内容，同意改造且愿意承担配合改造、缴纳物业费、归集补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义务的小区，优先纳入项目储备库。同时，对于已纳入项目储备库的申请改造诉求集中小区，当居民签订物业服务合同达到法定比例时，且完成了拆除违法建设、治理开墙打洞等治理内容的，可优先申报纳入实施范围。 另外，通知当中还提出，申请改造诉求集中小区属于央产小区的，北京市住建委将会区分中央国家机关、本级、部委所属事业单位、央企三类，制定清单，协调尽快完善部委所属的事业单位、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支持推进央产在京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工作。 三地热点，接下来关注绿色建筑在节能降碳中的作用。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院就使用了智能化的控制系统，整栋楼相比传统建筑降低 40% 的能耗。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带来的报道。 记者来到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院，这栋楼本身就是一栋绿色建筑，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物联网平台，根据实时温度、光线控制窗帘、灯光的开闭，从而调节室内温度、照明，达到降低能耗的效果。 4点多，咱们天津这边太阳就出来了，但是我们职工是8点半才上班，在这一段时间啊，会有热量聚到我们房间里。通过平台的统一管控，太阳出来之前就会提前把这个窗帘落下来，大家来了之后，房间里并不那么热。 根据工作人员测算，如果不提前落下窗帘，楼里的温度会升高2度。通过空调将温度降到26摄氏度，就需要增加5%的能耗。平均算下来，一个夏天每平方米要增加约1.5度的用电，整栋楼要多排放25.8吨二氧化碳。除了智能化的控制系统，保温隔热建材的使用、太阳能地热的利用，使整栋楼相比传统建筑降低 40% 的能耗。在天津，像国家海洋博物馆、滨海文化中心等都应用了这样的技术。 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河北省上半年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上半年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保持了321的发展态势，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 1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了 21%， 高端装备的制造和信息智能产业分别增加了 18.3% 和 12.9%， 河北省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成果，突出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扩大对优秀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宣传和推广，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国际服务贸易交流合作。2021年服贸会将会继续举办服务示范案例的遴选活动。 本届服贸会执委会会展活动组近日发布通知，面向全球征集各领域优秀案例，境内外企业服务优秀案例皆可以申请报名，申报企业需按照要求分别填写各类奖项申请表，同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并在今年的8月13号前将申报材料邮寄至遴选工作组指定地址，具体的申报要求详见服贸会的官方网站。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试运行之后，昨天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调解中心正式启用了。它是西城区第一个集合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一体的多元调解中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如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仅靠民事诉讼和司法调解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西城区广内街道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三大调解职能于一体，将司法服务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推进辖区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让基层问题、矛盾纠纷的化解只进一扇门就能解决。 通过近一个多月的试运行，调解中心接待市民128人次，调解案件28件，其中形成人民调解书并得到司法确认18件，移交法院办理5件。案件内容涉及房产继承、汽车过户、变更承租人、婚姻变更财产分配等事项。调解中心融合了接触羁绊事务，丰富了矛盾的调解手段，让矛盾化解在第一道防线。另外，还通过上门调解、线上调解等方式，为有需求的居民开通绿色通道。据了解，广内街道调解中心现有6名专职调解员，不仅有来自市政府、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区人大的退休干部，还有基层的社区干部。今后还将律师引入调解中心，并邀请西城法官进驻中心，将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有机衔接，做到民事诉讼前调解基层前置化。 记者昨天从王富景论坛组委会了解到，2021年王富景论坛将于7月28号在北京饭店召开，在国家提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与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背景下，今年论坛的主题确定为新格局、新消费、新机遇。 继续来关注，论坛期间在王府井步行街区将会举办安踏奥运旗舰展示、星巴克移动咖啡车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以及第10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等文化活动。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22号通报，7月21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2例，江苏1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另外，辽宁省卫生健康委昨天晚上10点半发布，在7月22号0时至22时，辽宁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为沈阳市报告。南京市22号对外发布，截至到22号下午的1点钟，南京市共诊断13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另外有9例无症状感染者。南京市开展的全员检测目前已经采取了核酸标本500多万份。 另外，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陈雪梅介绍说，南京市1.4万名社区工作者已经全部投入到各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同时发动机关干部、党员、社区居民等5万多人次组成了一个志愿者服务团队，在各个采样点上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 北京警方昨天就备受关注的都美竹吴亦凡事件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刘某着看到2人的网络炒作信息之后，虚构身份对涉事双方进行诈骗，目前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针对网民举报的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及近期网络互报的有关行为，警方仍然在调查当中，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此外，北京警方还通报了吴某凡与都某竹交往、都某竹等人发布网络信息的情况。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体育其他方面消息。昨天中超 B 组第7轮战罢4场比赛，长春亚泰爆冷2-0击败了北京国安，后者跌出了小组前4，上海双雄双双获胜，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分列 B 组前2名。 天津金门虎队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是在昆山市体育中心进行的。这场比赛开场仅8分钟，进入状态较慢的天津金门虎队就被对手2度破门，最终遗憾地以1-3失利。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消息，为庆祝建党百年，国家大剧院精心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于7月13号到18号成功首演。日前，国家大剧院与中国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承办的《中国歌剧的传承与创新》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歌剧《党的女儿》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举行。 另外，演出方面，明天天津的演艺市场依然非常的精彩。上午10点半，中华剧院将会带来儿童剧《地心游记》；下午2点钟，中国大戏院将会带来评剧《珍珠山》。此外，晚间的7点半将会有多场演出同时上演。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将会带来小柯的音乐剧《稳稳的幸福》；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将会带来的是《爱乐之城》电影音乐作品音乐会，以及哏都青年相声剧场将会带来相声专场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 本周六，亮马河燕沙桥至朝阳公园段正式通船，并开通夜赏航线，京城在天，风情水岸。游船一路行经燕沙、蓝色港湾以及21世纪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等地标建筑，最终驶入了朝阳公园的荷花湖。其中的博公峡室内专门打造了全国唯一科技感十足的灯光秀，以光影讲述亮马河的前世今生与大运河文化带的深厚底蕴。 据了解，青州夜赏亮马河还将会激活沿线的商业价值，周边将会成为朝阳区提升生活品质和夜间经济消费的新亮点、新场所，助力北京打造全国的消费中心城市，还将会为北京市民和游客提供社交、休闲、消费的城市会客厅。 昨天，由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21届什刹海文化旅游节，通过短视频形式在云端启动。文化旅游节以畅游魅力西城、尽享古今文化为主题，结合了建党百年红色旅游文化宣传，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打造具有融合性、代入感、特色化的活动内容。 本届文旅节还特别推出了6部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原创话剧，通过戏剧、戏曲、儿童歌舞剧、武术剧等多种形式，以群众参演的方式再现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驱，弘扬传承红色文化。 朱燕华起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期记展近日在嘉德艺术中心正式揭幕，精选100余件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朝期记展出。此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漆器类馆藏文物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首次主题展览，根据清代宫廷用漆器中常见的工艺门类，将展品划分为了5个单元，力求呈现这一时期漆器工艺的风格特色、艺术审美。在展览期间还将举办沙龙、讲座，为观众带来关于漆器的更多知识。展览将持续到10月12号。 正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的《形象与精神：百年美术创作》，近日迎来了来自音乐、舞蹈、美术、影视、摄影等多个领域的文艺评论家，以研讨会的形式共同探讨百年美术创作。从理论上对如何用不同艺术形式讲好百年党史和百年中国故事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这次研讨会是北京市文联2021年北京文艺评论热点现象研究系列研讨活动的第4场。今年北京评协将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现场观摩及专题研讨。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世界组织网站最新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2号晚上8点02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512,231例，达到了119,177,3590例；死亡病例增加了8644例，达到了4127,963例。 国际疫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到22号北京时间17点45分，日本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397例，时隔2个月，单日新增确诊再次超过了5000例。截至到22号的这一周，东京都的疫情还在继续扩大。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专家的观点称，照此趋势，东京都在8月上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会超过3000例，8月下旬可能超过5000例。